旅日朝鲜工商联合会常任理事会、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和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等总联各中央团体、朝鲜新报社、朝鲜通讯社等事业机构、总联各地方本部和朝鲜大学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致电，表示祝贺他被推选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电文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全体朝鲜人民的绝对支持和一致信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反映全体总联工作人员和旅日同胞火热的忠诚之心，向他致以最大的光荣和最热烈的祝贺。因为推举金正恩元帅做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所以两位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开创并献出一生所缔造的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坚决克服一切考验，向着最后的胜利奋勇前进了。总联和旅日朝鲜人运动也可以沿着主体的道路，作为海外侨胞运动的榜样，爱祖国、爱民族的先驱，一代接一代彰显尊严和荣誉。电文表示，衷心祝愿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玉体健康。